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杨红，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1月18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7.0，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二环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由南向北方向，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西五环八角桥到杏石口桥由南向北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方向，西土城路北土城路西路到三环由北向南方向，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昨天新增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市总工会第四期线上云招聘活动明天启动。 受到大雾的影响，天津高速全部封闭。 昨晚河北发布大雾橙色预警，局地能见度不足50米。 国际资讯，美日韩举行副外长级三方会谈，日韩副外长缺席会谈后的记者会。 苹果明年开卖配件，允许用户自修手机。 文体资讯方面，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将会举办测试赛和国际训练周，古杨树场馆群开始造雪作业。 天气转凉，京津冀多地迎来候鸟落户。 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昨天0点到24点，北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3例。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确诊病例。一是中国籍，11月13号从波兰出发，11月14号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海关经过健康筛查并且进行核酸检测之后，经闭环管理送至集中隔离酒店，昨天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转至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当天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确诊病例二，中国籍，10月25号从塞尔维亚出发经丹麦，10月26号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海关经健康筛查并进行核酸检测后，经闭环管理送至集中隔离酒店，11月16号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昨天转至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确诊病例三，中国籍，11月7号从塞尔维亚出发，经过丹麦，11月9号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海关经过健康筛查并进行核酸检测之后，经闭环管理送至集中隔离酒店，昨天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转至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当天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昨天0点到24点，全国新增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6例，其中辽宁5例均在大连市， 云南一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含一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辽宁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北京市昌平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了关于昌平区天通北苑第二社区等区域管控措施的通告，11栋楼降为管控区，至11月22号原则上居家，计划于11月23号开展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之后解除管控措施。 从北京冬奥组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1月16号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接北京延庆区疾控中心报告，一名来华参加雪橇国际训练周和雪橇世界杯的外籍运动员在每日例行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被认定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按照防疫手册相关要求将这名运动员转运至隔离设施进行医学观察。据了解，这名外籍运动员此前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之一。 之前呢，已经发现了2例境外运动员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病例。在11月4号乘坐包机来华参加雪橇国际训练周和雪橇世界杯的一名外籍运动员，在入境海关时检测新冠阳性，后来呢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按照防疫手册的应急处置程序，运动员被送到了专门隔离设施进行隔离监测，其密切接触者在所住酒店实行单独房间、单独送餐。在坚持健康监测、核酸检测和严格的个人防护下，经过专家评估之后，各代表团和运动员于11月7号开始训练周。 11月11号在例行每日核酸检测中，从这一国家的运动员的密接者中检测出一例阳性，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按照防疫手册规定程序进行快速处理，目前上述两人情况良好。 昨天，辽宁铁岭市银川州指挥部接到公民个人报备，称其在英国确诊新冠肺炎的亲属向其寄来了包裹，已经到达了快递站点。铁岭市银川州银川区这个叫银州区疾控中心立即对这一快递包裹进行了封存采样，对这一快递站点环境进行了采样和全面消毒，对相关人员呢进行了核酸采样和健康管理。经过检测呢，快递内的包裹的物体表面呢为阳性，相关人员环境和快递的外包装物体表面都为阴性，相关的风险人员已经纳入到了医学观察，经过研判呢没有疫情外溢的风险。 新冠病毒传染力强，容易传播，老人呢虽然足不出户，但是家人社工可能为其带来感染风险。老年人是感染新冠病毒后重症死亡的高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后可以有效的降低发病、重症和死亡的风险。老年人为何更应该接种新冠疫苗呢？专家对此是这样解读的，我们一起来听。 老年人随年龄的增加免疫力下降，常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基础疾病，因此新冠病毒在老年人群当中感染风险更高，对老年人群健康危害更大。老年人群接种新冠疫苗的保护作用已经得到证实，无论是疫苗临床实验还是大规模接种后的真实世界数据均显示，新冠疫苗可以有效预防感染发病，显著降低重症和死亡。老年人群接种新冠疫苗的安全性良好，常见的不良反应与已经广泛应用的其他疫苗基本类似，主要为一般反应，表现为接种部位的疼痛、红肿、硬结等局部反应，以及全身乏力、发热、头痛等全身反应。大多数是一过性的轻微的反应，通常不需要治疗。健康状况稳定、药物控制良好的慢性病人群也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建议到接种现场或者通过电话咨询的方式，由专业医师来判断是否可以接种。不要因自行判断不可以接种而错过获得疫苗保护的机会。我们倡导老年朋友及时接种新冠疫苗，护航老年人群健康，共筑全民免疫屏障。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搭物情况。 北京大兴机场今天上午10:30左右在官方微博发布提示，受大雾影响，目前广大京开高速双向黄发桥至世界路段封闭，新机场北线高速段嘉务高速双向入口封闭，京开高速双向金华寺至世界路段采取封闭措施，出京车辆由金华寺出口驶出，京台高速双向魏善庄至世界路段采取封闭措施，出京车辆由魏善庄出口驶出，南六环进京匝道暂时封闭。 另外呢，北京交警提示最新的高速路的封闭情况，受到雾大的影响呢，目前以下高速采取了封闭措施，首环高速北京界全线双向封闭，京津高速的台湖至世界双向封闭，京沪高速大洋房至世界双向封闭，京台高速的兴义路至世界双向封闭，大广高速庞各庄至世界双向封闭，京平高速吴各庄至世界双向封闭，还有京哈高速的白鹭至世界双向封闭，京秦高速六环至世界双向封闭，东六环的太和桥至六元桥双向封闭。 天津连续两天出现大雾天气，昨晚天津市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昨晚到今天天气的情况怎么样呢？交通情况如何呢？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昨天晚上19:50开始呢，天津就已经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呢，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上午都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天气，局地呢能见度会小于200米。但其实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天津的部分行政区，像西青区、武清区、静海区，都已经将黄色的预警信号升级为了橙色的预警信号。那么像天津的滨海新区和津南区，已经将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在这两个区呢都出现了能见度小于50米的大雾的天气，而且这个雾天呢情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受这个雾天的影响啊，从昨天晚上的19:49开始，天津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已经处于了封闭的状态。我现在呢就是在荣乌高速天津站的出入口，那么在这个出入口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已经是处于封闭的状态。那么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这边呢已经有部分的车辆在这边是处于一个压车的状态。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天津的高速交警呢就已经开始对于整个的交通进行疏导，在跟河北省进行协调，对于车辆上高速进行一个管控，同时呢在对于已经上了高速的车辆会采取一个就近下电子牌提示来就近下车的这么一种方式，来将高速上的车辆逐渐的引向普通的城市道路。 我们再来看一看河北大雾的情况。昨晚呢，河北发布了大雾橙色预警，局地的能见度不足50米。我们来听一听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那么这次大雾天气啊，在全国影响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北的情况。昨晚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雾橙色预警信号，从今天凌晨开始，河北多地出现了能见度低于200米的雾，局地的能见度呢是小于50米。受大雾天气的影响，河北省多地高速公路封闭。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李颖。李颖，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了解到的情况。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石家庄。直播画面切进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太阳的升起啊，石家庄的大雾情况已经是有所缓解了。但是呢，今天早上我推开窗，发现外面的雾气呢还是挺浓重的。我们的摄像老师呢，今天早上在石家庄的地标性建筑石家庄电视塔100米的作业平台上拍摄到了一组这样的画面。通过画面呀，我们从高点来俯瞰整个石家庄，会发现这个城市呢笼罩在一片雾气当中，给这个城市蒙上了一个灰白色的色调。那么大雾天气啊，势必会对我们的出行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刚才呢我也观察了一下，在咱们石家庄的多个重要的交通路段呢，已经是增添了交警的警力来维持秩序，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D 热点，关注完这场大雾，我们再来了解其他的消息。 河北省深泽晋州目前已经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昨天记者从石家庄市运河桥客运站了解到，多条客运班线正在逐步恢复运营，发往深泽的客运班线目前采取点对点、站到站的发车模式，中途不停靠，不上下乘客，会视客流情况随时调整发车频次。 为了做好客运班线恢复运营工作，客运站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了认真的筹划，加强了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职工自我防护的意识和能力，并且组织员工呢进行了培训和演练，严格执行对每一名进出站的旅客进行体温监测的规定，对安检机、售票窗口、便民设施、公共卫生间等部位以及办公区域进行全面的环境卫生清理和彻底的消杀，保持良好的通风，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在客运站购票大厅建设了无接触服务功能区，推出全程无接触智能化服务，并有工作人员协助旅客购票及取票，尽可能减少旅客购票环节与他人的接触。除了基本的购票功能，还支持线上咨询客服，增加线上购票有效证件、订单查询功能、学生票及儿童半价票等，优化旅客无接触乘车体验，有效保证旅客线上自助购票流程。 今天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新设立航空工程学院，学院将会面向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两大航空港，培养从事航空维修技术领域、航空航天技术领域、航空服务领域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发回的报道。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是北京最早开办航空维修类专业的高职院校。2018年起，学校先后和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海航、东航等进行校企合作，每年可输送300多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019级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学生刘普元说， 现在就是在进行飞机维修执照的培训，取得执照之后，明年3月份就进入航空公司去实习，停岗实习结束之后，我们就是直接入职，解决就业，没有后顾之忧了。 在此基础上，学校新设立航空工程学院将打造富有首都特色的高水平骨干航空专业群。航空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陶云明介绍， 现在的专业呢有飞机电子维修和飞机机电维修专业群，电气自动化有一个专业群，然后航空服务专业群呢逐渐的启动，我们现在申请的无人机专业市教委已经批复了，今后在这个大的专业群的引领下，我们和企业精准对接，培养有工匠潜质的高端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国航旗下民航维修企业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航空技术培训部总经理刘英俊表示， 我们现在国航我们这个飞机已经500多架了，特别是大兴机场对维修人才的话就会要求很多，我们也和电科院签订了协议，每年从我们电科院要招收一定规模的学员，定制班，定制不光是人，还定制课程体系、培训方法，这样才真正实现校企合作的目的，双赢甚至多赢。 明天到12月18号，北京市总工会将启动工会近万家暖心助就业线上云招聘活动，活动将持续一个月，重点围绕新就业形势劳动者相关岗位开展服务。 在服务对象方面呢，重点面向登记失业人员、企业分流职工、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困难职工家庭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人员进行招聘。 求职者可以通过活动二维码或其他相关途径登录平台进行参与活动，在前端注册并且填写求职信息，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投递。线上招聘会期间，求职者可以随时在线注册投递。 今天上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罚没食品统一销毁活动，公开销毁各地查处的农村假冒伪劣食品。 罚没食品统一销毁活动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举办，主会场设在天津，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与河北、山西、上海、浙江、安徽、广东、重庆、四川等八省市联动，集中销毁包括酒、饮料、奶粉、坚果等在内的550多种、共计925吨的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货值3000万元。天津销毁现场设置在天津市静海区一家环保能源处理企业，利用全国最先进的焚烧设备做到无害化环保处置。 天津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的副总队长马军向记者介绍说，这次专项行动呢，主盯的就是农村市场，主要涉及过期食品、山寨食品、三无食品、未经检验检疫的肉类以及非法添加非食品物质等。查处呢，就是为了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这次统一销毁的行动将所有罚没的食品全部销毁。 专项执法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违法案件 16.2 万件，罚没款 14.8 亿元，移送公安机关2317件。 今天上午10点，位于河北保定高碑店市的首恒河北新发地智慧冷链物流园正式启动运营。 智慧冷链物流园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又一重大民生工程，是进一步深化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承接北京产业疏解外迁又一典型项目，主要承接北京西南郊京深海鲜等市场的冻品、水产、海鲜、禽蛋、肉类等业态。 智慧冷链物流园规划占地620亩，计划总投资36.7亿元。这一项目呢，将会为京津冀地区提供总计50万吨的超大体量冷库。 本次启动运营的11期项目，占地245亩，主要建成6座大型智能冷库、一座生鲜农产品交易大厅和名特优展示中心，总储藏能力达到20万吨。 交易大厅内呢，目前有1000多户商户，北京西南郊、京深海鲜两大市场，90%的商户都已经签约入驻了。 记者从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获悉，根据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数据显示，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今年1到10月交易量2581万吨，位居全国第一。 CCER 呢，是指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并且呢，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当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相较于碳配额是针对控排企业的强制减排市场，那 CCER 交易呢，则是自愿减排市场，经过国家备案的第三方审核机构审核过的减排量，可以到碳市场进行交易。 据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交易业务部总经理安利介绍，目前 CCER 已经正式纳入全国碳市场抵消，这种碳抵消机制是碳配额市场的一种重要补充，鼓励社会相关行业通过自愿减排的方式支持碳市场建设，同时降低碳配额市场控排企业减排成本，推动各行各业减排技术的孵化和创新。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第七届中国互联网法治大会上首次发布了 APP 个人信息保护治理白皮书，从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检测平台等方面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和操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的新闻报道。 从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检测平台、监管实践等方面系统化地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和操作。白皮书显示，在 APP 个人信息保护治理方面，目前取得的两项突出成绩是，已经基本形成 APP 个人信息保护标准体系框架，建成全国 APP 技术检测平台，从个人信息保护治理的操作层面进行了细化落地。 APP 个人信息保护标准体系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个人信息和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分类分级，团体标准则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指引。团体标准分别从 APP 用户权益保护测评规范和 APP 收集及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规范两个方面制定发布了27项具体标准。比如针对 APP 使用中涉及图片、通讯录、设备信息、人脸、位置、录像、软件列表等信息的收集及使用规范，这套标准就按照信息分类明确了不同场景下个人信息收集及使用的最小必要原则。咱们普通用户可以对照标准判断自己的个人信息是否被违规违法收集使用， APP 开发运营者可以对照标准设计开发符合要求的 APP 产品，相关测评和监管机构也可以依据这份标准开展评估。 记者从住建部了解到，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在逐渐加快，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周期缩减了近一半，在减少企业经济成本、提升市场主体满意度以及国际营商环境评价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们来听一听总台央视的新闻报道。 住建部表示，自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审批时间得到大幅缩短，有效减少了企业的经济成本。 审批时间由200个工作日压减至120个工作日，基本建立全国统一的审批和管理体系，每年为市场主体节约资金成本3000亿元以上。 据介绍，改革后审批环节大幅减少，企业办事更加便捷。以往一个工程建设项目需要跑20多个部门，办100多个手续，改革后全流程审批事项压减至平均66项，各地均实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一窗受理，推进全流程在线网办。据第三方评估数据显示，85%以上的企业表示，改革后审批手续和时间得到有效压减，办事更加便捷。与此同时，我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办理建筑许可指标的全球排名持续提升，从2018年全球第172位跃升至2020年全球第33位。 双十一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不知道各位尾款人有没有拿到自己心仪的商品啊？中消协今天发布的2021双十一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在10月20号到11月12号，共计24天的监测期内，日均收集到双十一相关的消费维权约89万条，消费负面信息主要集中在价格争议、虚假发货、平台问题等方面。欧莱雅、匡威、薇诺娜等品牌以及喵糖等营销活动成为今年双十一的典型案例。 欧莱雅的事件今天也是持续在热搜榜上哈。 是的， 我们来看一看，其中价格争议呢，多与这个预售的定金还有尾款是有关系的。不少准备付尾款的消费者发现啊，叠加各种优惠之后呢，预售的价格可能并不是最优惠的。不同直播间的这个差价的争议，还有直播带货与直接下单的差价的争议啊，也是大家议论的焦点。另外呢，元气森林失误设置超低价请用户退款的事件也引起了网络的舆情热议。比如说有消费者也投诉说，原以为双十一提前付定金能够抢到便宜，尾款加预付款一双匡威569.17元，但是不用预付呢，只需要558.50元，更便宜了。与匡威有同样套路的还有斐乐官方旗舰店。 那肯定很多尾款人已经交完钱了，不知道您拿到货没有。在虚假发货方面呢，有网友吐槽了欧莱雅虚假发货问题。有网友称自己1号付尾款购买的欧莱雅商品，但是一直到了11号，物流信息显示商品仍在北京，付款10天不见欧莱雅。 另外啊，还有在预售期间的淘宝平台喵糖的活动引起了舆情的吐槽。10月27号，这样的一个吐槽呢，也达到了峰值。舆情反馈呢，主要是有两方面的信息，都是与喵糖有关的。 今天上午10点半，随着声声汽笛长鸣，一列满载着50个大货柜的中欧班列从贵阳市都拉营火车站缓缓驶出，预计15天后即可直达莫斯科沃尔西诺。 这是由贵州啊首次整列发出的中欧班列，也标志着贵州开行中欧班列实现了零的突破，成为了贵州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助力钱货出山的又一新的举措。 据介绍，贵州这次开行的首列中欧班列装载的货物主要有正安吉他、电子器件、有色金属和陶瓷制品等。今天从贵阳市都拉营火车站出发后，中途不转站不换乡，直接经满洲里出境，预计12月3号即可抵达莫斯科沃尔西诺，全程大约15天，运输时间较原来的海运约53天缩短了38天，大幅提升运输效率。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服务员，点菜。 哎，哟，您好，您几位？ 两位。 那您点点什么呢？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猪排、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日本和韩国17号在华盛顿举行副外长级三方会谈。然而，在美方称之为友好、有建设性的超过3个小时的会谈后，日韩副外长缺席了原定的三方共同记者会，只留下美国副国务卿一人唱独角戏。美联社说，日韩之间不乏争端，但是作为展现三方盟友团结的共同记者会被取消，这种情况即使不是前所未有，也是非常罕见的。 新华社报道呢，日韩最近这些年啊，因为历史问题关系骤冷。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没有披露日韩是因为什么原因、什么分歧闹掰的。不过，韩国警察厅的厅长金昌龙呢，16号登上了韩日争议岛屿独岛，日方称主岛视察，引发了日方的强烈抗议。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稍后向路透社证实，确实因为金昌龙访问争议岛屿，日方决定取消共同记者会。 据了解，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第二次美日韩副外长级会议。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称，议题包括在气候危机、全球卫生安全、应对新冠疫情、供应链安全等方面的三方合作。 韩国疾病管理厅18号通报，过去24小时，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292例，是疫情在韩国爆发以来的最高值。韩国卫生部门警告，如果疫情照此趋势发展，将无法推进解除防疫限制计划。 据了解，韩国在11月1号启动了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防疫体系，并进入第一阶段、第二和第三阶段，分别于12月和明年1月开始。目标是在明年2月底前取消防疫措施。目前，韩国人口中有82%的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78.5%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还是韩国方面，韩国警方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从10月下旬开始实施重罚跟踪狂的法律以来，警方收到的跟踪骚扰报案的数量激增，日均超过了100起，而此前呢，日均24起。 据新华社报道，韩国国会今年3月通过了跟踪犯罪处罚法，加大了对跟踪狂的惩治力度。根据处罚法规定， 接近、尾随或阻拦他人前行，在居所、学校或工作场所等地及周边蹲守或监视他人，经由邮件、电话或网络发送带骚扰意味的物品、语音或其他形式信息，损坏住所外的物品，造成对方不安或恐惧的行为，均属于犯罪行为。 依据处罚法呢，受害人报案之后，警方可以向加害人发出警告，禁止其出现在受害人周边100米的范围之内，禁止其联系受害人。如果加害人继续跟踪骚扰，将会被认定为犯罪，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或3000万韩元（约合16.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如果携带凶器或者是其他的危险物品，则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或5000万韩元（约合27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一名韩国警方的官员说，严惩跟踪狂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呢，还应该立法授权警方采取更多的防范措施，以防跟踪骚扰最终演变成犯罪。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7号下午宣布，为应对暴雨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及其造成的民生问题，全省立即进入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呢从上周末开始遭遇了强降雨，2天的降雨量相当于平常1个月的总雨量。暴雨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导致了当地多处道路损毁，一些地处偏远山区的城镇的物资补给受到了影响。恶劣天气已经导致1人死亡，至少3人失踪，大约1.8万人紧急撤离。 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相邻的美国华盛顿州部分地区也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15号宣布，14个县因恶劣天气进入紧急状态。据美联社报道，华盛顿州边境小城苏马斯大约3/4的民居遭遇洪水，救援人员连日来开展了大约500次救援和撤离行动。 俄罗斯塔斯社17号发布消息说，塔斯社在国际空间站开设了记者站，成为全球第一个在国际空间站设立常驻机构的媒体。 消息说，塔斯社的第一位太空记者是俄罗斯宇航员米苏尔金，他将于12月8号与日本亿万富豪前泽友作及其商务助理乘坐飞船进入太空，并将于起飞前收到塔斯社特约记者证。 到时候呢，米苏尔金将会在空间站讲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读者呢可以通过塔斯社了解相关的消息，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呢也会在塔斯社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发布。 苹果公司17号宣布，将允许其2款最新机型，就是 iPhone 12和 iPhone 13的用户购买苹果原版零部件和工具，以自行修理手机，并准备把新规适用范围最终扩大至部分型号的 Mac 电脑。新华社报道，这一做法将打破苹果公司那条长久以来广受诟病的规定，就是只允许经过苹果官方授权认证的技术人员接触到苹果持有专利的零部件和软件。 美国消费者群体近年兴起了争取维修权利的风潮，涉及智能手机、汽车、拖拉机等产品。支持者指出呢，日常用品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使用软件，而制造商呢，把持产品所设的技术专利，增加普通消费者自行维修产品的难度和成本。应该改变这种损害消费者权利的惯例。美国总统拜登呢，也曾公开声援这项倡议。 17号是第18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日。为了庆祝这一节日，全球能人各出奇招，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新华社转引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报道，今年吉尼斯世界纪录日的主题是超级技能。为表示庆祝呢，英国男子体操运动员沃森日前在英国利兹的一家体育馆内刷新了最长间距杠上直体后空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2根单杠之间的距离呢为6米。这项纪录呢，先前是由沃森在2018年创造的，当时呢，2杠的间距是5.87米。 现年21岁的美国男子菲利普斯，这也是个猛人呢、他1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奥林匹克公园内，借助弹簧单高跷连续越过5辆电动出租车，成为借助弹簧单高跷接连越过最多车辆的人。先前这一纪录保持者的成绩是连续越过4辆车。此外，17号发布的世界纪录还有许多许多。 那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网站说呢，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1974年首度成为了全球销售量最大的版权著作。为纪念这一成绩呢，吉尼斯世界纪录从2004年开始庆祝吉尼斯世界纪录日，邀请全世界能人挑战极限。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 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首先来关注冬奥会筹办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北京冬奥组委在首钢办公区召开了科技冬奥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在今年举办的冬奥会相关测试活动中，围绕场馆运行等关键场景，已经有361项新技术陆续在测试赛、运动员训练及冬奥会相关筹备工作中测试应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新技术在冬奥会的实际应用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场馆，这是举办奥运会的基础条件。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玉红介绍说， 国家速滑馆采用了世界跨度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型锁网屋面，它的用钢量仅为传统屋面的四分之一。首钢滑雪大跳台研发了正四面体的模块及正四面体连接的节点，实现了不同比赛的赛道剖面转化。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将鸟巢建设成为数字低碳智能体育场。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斌说，在既有场馆改造中，科技创新有力支撑鸟巢智能化和水立方冰水转换等场馆改造。为破解室外观赛气候寒冷的问题，场馆坐席和站席观赛环境也有了技术提升， 实现了-20度体感温度下，设备的表面温度10秒之内提升到40度，提升观众在现场观看的舒适度。 一批新技术已经在今年的测试赛中进行了测试应用。 今年2月、4月举办的相约北京雪上和冰上测试活动当中，围绕场馆运行、指挥、安保、医疗、气象、交通等关键场景，已经有37个项目的133项技术成果得到了应用。从10月份开始呢，又是有61个项目、228项技术得到了测试应用，确保重点专项取得的技术成果在冬奥会上用得上、用得好。 11月到12月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将会举办3场测试赛和1个国际训练周。目前呢，场馆团队人员已经全部就位，场馆日运行计划已经编制完成，场地已经准备就绪，并且圆满完成了3批次的外方专家考察认证工作，4个竞赛场馆完全满足办赛的需求。 为了筹备11月底开始的冬奥测试赛，日前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开始造雪作业，造雪工作将会持续到12月底，确保古杨树场馆群能够达到冬奥测试赛的竞赛要求。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张家口台记者安永月的报道。 在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多台造雪机正在加紧造雪。由于这两天崇礼太子城的室外温度已经下降到-12摄氏度左右，地上的积雪深度超过10厘米，这样一来为竞赛场馆筹备冬奥测试赛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也为人工造雪作业创造了利好条件。中铁建工集团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3场1村项目经理江秀鹏， 目前造的雪来说的话，整个结束期已经够用的了，下一步就是进行推平和压雪的工作。滑道这一块呢，我们要先对天然的雪进行清除，完了之后呢铺雪网，之后呢再在这上面造雪才能压雪，因为如果是不铺这个网子的话，把这个雪压断层之后就溜下来了。 此外，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和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的造雪工作也即将开启，据了解此次人工造雪将持续到12月底。在11月初，冬奥村也完成了移交工作，项目方和运行方将一同做好相关保障。江秀鹏， 现在来看的话，经过这几天的巡视巡查检验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其实去年的时候，咱们3个场馆已经举办过一次测试赛了，基本上在造雪开始的时候，测试活动也好，还是说将来的奥运会也好，我们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了。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随着中国男足在昨天凌晨完成了今年最后一场世预赛亚洲区的12强赛的小组赛，国内足坛的焦点呢也将会转移到在下个月重燃战火的中超联赛第2阶段的比赛。北京国安队近期呢一直在高新基地集训，夏季转会窗口签下的巴西前锋席尔瓦也与球队合练了2周的时间，目前呢全队的状态不错，队员们都期待联赛能够尽快重启。 据了解，受到国足征战世预赛的影响，本赛季中超联赛被分割，赛制也从双循环缩减为分阶段的循环赛。原定于12月初重启的第二阶段比赛被推迟到了12月中旬。国安队在第一阶段比赛中拿到苏州赛区第三名，晋级第二阶段的争冠组。上周末，北京国安队与来访的天津金门虎队进行了一场教学赛，最终以0-1不敌对手。 2021-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将会于本月25号在广东江门举行。中国排协官网最近公布了第一阶段小组赛的赛程。按照赛程呢，天津队将会于25号迎来新赛季联赛的首秀，对手呢是国手集中的山东队。 据了解，新赛季女排联赛将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全部比赛预计于明年的1月6号落幕。本赛季依然有14支队伍参加。第一阶段比赛分成两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其中 A 组包括天津队、河北队等7支球队，北京队则在 B 组当中。 为了迎接新赛季的比赛，目前的卫冕冠军天津女排正在进行最后的备战。这支刚刚被授予天津楷模称号的队伍将会在新赛季的排超联赛当中继续发扬女排的精神，再一次剑指冠军。我们来听一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方逸新发回的报道。 今年9月26号，天津女排在第14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赛中以3-1干净利落地战胜强手江苏队，夺得了队史上的第4次全运会冠军。天津女排是中国排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1956年建队以来，先后13次获得女排联赛冠军，也为女排国家队输送多位队员。天津也着力打造排球之城。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是这些荣誉的亲历者，在无数次的冠军当中，令他印象最深的依旧是2003赛季3-2逆转战胜国内排坛霸主81队，夺得队史第一冠。 最后一局在3-8落后的情况下，大家没有放弃，体现了这种顽强拼搏那种精神嘛。所以当时就是我们全队就有一句话，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力量去努力。 如今16次的天津女排精神，锐意进取，迎难而上，顽强拼搏，争创第一，已经深入人心。00后球员李盈盈刚刚升入一线队的时候，就被天津女排这个集体所折服，那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精神感染力。李盈盈说， 女排精神在我身上是一种传承吧，通过平时的比赛耳濡目染，作为一个新一代的年轻队员，也是中国女排队员，有责任有义务继续传承这种女排精神。 一周后，天津女排将奔赴广东江门征战新赛季排超联赛。有了袁心玥、刘艳涵、张世奇以及外援巴尔加斯四大强援的加盟，他们再一次剑指冠军。 今天短道速滑世界杯第3站比赛在匈牙利拉开帷幕。昨天中国短道速滑队公布了参加本次比赛的人员名单，其中武大靖、任子威、范可欣和韩雨桐全部在列。 争取拿下满额冬奥会参赛的席位是中国队的目标。按照名额分配的规则呢，东道主自动获得短道速滑的3个接力项目的资格，各单项呢也有一个参赛名额。单项的剩余2个参赛名额将通过4站世界杯的积分排名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在男女500米、1000米和1500米6个单项上，中国队还要通过积分来争取更多的名额。 目前4站世界杯已经结束了2站了，其中在北京站的比赛中，中国短道速滑队在男女2000米混合接力和女子3000米接力2个项目中收获金牌。随后的日本站比赛中，任子威拿下了男子1000米的个人项目金牌。但是有些遗憾的是，平昌冬奥会冠军武大靖在这一站的男子500米比赛中没能晋级半决赛，而在此前在北京站的比赛中，武大靖因为抢跑无缘决赛。 昨天呢，日本滑冰协会宣布呢，2届冬奥会的花样滑冰男单冠军羽生结弦在因伤退出国际滑联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日本东京站的比赛之后，又不得不退出了俄罗斯站的比赛。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俄罗斯站呢，将会于11月26号到28号在俄罗斯索契举行，是本赛季大奖赛的最后一站。那么接连退出大奖赛的分站赛，让羽生结弦出战北京冬奥会的前景现在成谜。 已经19次打破花样滑冰男单得分世界纪录的羽生结弦，于1994年12月7号出生于日本宫城县仙台市。2014年2月，年仅19岁的羽生结弦夺得俄罗斯索契冬奥会金牌，成为亚洲第一位冬奥会男子单人滑冠军。2018年2月，带伤作战的羽生结弦又拿下了平昌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冠军，成为时隔66年第一位蝉联冬奥会男单冠军的花样滑冰选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之前，有伤在身的羽生结弦呢，也是退出了一系列的比赛。之后呢，他空降了冬奥会，所有人呢都不知道他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卫冕成功的。那根据执教他的加拿大名帅奥瑟的经验和风格，羽生结弦呢极有可能再度空降北京冬奥会。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完成了2021年美丽乡村路创建评选。据了解，今年交通部门累计在北京市10个郊区创建了72条共计225公里美丽乡村路，经过进一步筛选，最终评出17条共计88公里最美乡村路，其中通州、顺义、密云、平谷、房山、昌平、延庆区各两条，怀柔、大兴、门头沟区各一条。截至目前，北京共评选出最美乡村路32条，共计148公里。 昨天呢，由天津市文旅局主办、市群众艺术馆承办的“深学笃用”文艺宣传小分队基层巡演活动正式启动。第一场演出呢，走进了津南区的咸水沽镇的新城社区。据了解，这一次巡演活动呢，将会在演出之前让大家填写问卷，了解大家的文化需求。那昨天进行的演出呢，还通过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数字馆平台、微博平台多线放送。我们来听一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李山发回的报道。 上午10点，深学笃用文艺宣传小分队基层巡演的首场演出在咸水沽镇新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准时开始。来自市群众艺术馆及各区文化馆的专业文艺骨干依次带来了歌舞、京剧、快板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原创及经典作品，现场气氛热烈。 一亮色，舞蹈一亮动作，哎呦，水平真不一般。 这么一场很专业的这种演出，能让我们近距离的去观赏，哎，我们感觉非常的开心。 近年来，本市各文艺单位充分发挥红色文艺轻骑兵的作用，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送到百姓身边。这次深学笃用文艺宣传小分队基层巡演将进一步提供点单式定制化服务，更好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市群艺馆文艺创作部主任孟凡金表示， 结合百姓的需求来定制我们的这个节目，不仅是现场演出，而且呢还在我们天津市群众艺术馆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直播，还联合了咱们全国十几家群艺馆的平台跟我们联动播出，多措并举，把精彩的文化生活送到更多的群众身边。 立冬过后，天气逐渐转冷，在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里，数百只白天鹅如约而至，让平日里寂静的湖面又热闹起来了，为初冬的大自然增添了灵动的气息。我们一起来听怀来台记者张海丽发来的报道。 在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里，午后的阳光洒在官厅湖湖面上，洁白的白天鹅或追逐戏水，或引吭高歌，或凌空翱翔，妙趣横生。近期由于白天鹅的到来，各地前来观赏天鹅的游客和摄影人也接踵而至，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成为了人与动物的和谐家园。摄影爱好者王先生： 每年我都会来这儿拍拍天鹅，原来的天鹅很少，现在环境好了，天鹅也越来越多了。 据了解，白天鹅对生存环境选择比较苛刻，只有良好的水质、丰富的食物以及安全的环境才能赢得它们的青睐。 近几年，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得到了有力的保护，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也因丰富的水生植物、适宜的水位深度，成为众多珍稀候鸟栖息的乐园。每年十一月份，成千上万只大天鹅、野鸭、大雁等鸟类不远万里，从西伯利亚、内蒙古等地呼朋唤友，成群结队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落脚歇息，为初冬的官厅湖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风景。据调查，湿地内共有陆生脊椎动物236种，其物种多样性指数在河北的北部保护区中居于前列，其中鸟类种类最为丰富，共有19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7种，分别为黑冠、大宝、金雕、白尾海雕、白尖雕、中华秋沙鸭和夷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4种，包括大天鹅、小天鹅、鸳鸯、白额雁等。 来听两条来自雄安新区的消息。最近呢，位于河北雄县的温泉湖结束了引水注水工作，引入大清河40万立方米的温泉湖公园啊，湖水清澈，碧波荡漾，再现了往日的秀美风采，成为大家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温泉湖公园呢，是雄县的第一座城市公园，始建于上世纪末，风景秀美，曾是雄县的一张亮丽名片。后因天然水源补给不足，湖水几近干涸，公园也黯然失色。雄安新区设立之后，温泉湖被列为雄县三大组团级公园之一，对温泉湖进行了引水注水工作。 另外一条呢，来自雄安新区的消息是来自安新的安新县自然资源局白洋淀湿地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啊，在11月14号到17号连续4天在白洋淀畔观测和拍摄到多达38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大宝在本地栖息和觅食。 截止到2021年的11月15号，白洋淀湿地保护区管理中心通过观测、拍摄与核查求证，从近万张巡护图片中筛查出5种未列入白洋淀鸟种类资料库的新增鸟类，其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黑冠、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黑翅鸢，以及国家三有保护鸟类赤颈鸭、蒙古沙行、沙衡等。至此，白洋淀野生鸟的种类呢，总量达到了230种。雄安新区设立之前，增加了24种。 那么如果您想通过这个视频啊，了解白洋淀新增国家级保护鸟类的模样，想看一看雄县温泉湖公园的美景，可以登录我们京津冀之声的官方微博，来查看到我们制作的这两条短视频的新闻，或者呢，可以登录微博搜索“雄安四季”，季呢是季节的季，您也可以看到这两条视频。 随着天气转凉，近期京津冀多地也都是迎来了迁徙的候鸟。刚才我们说到了雄安，通州呢也是候鸟们的栖息地之一啊。 是，而且再次提到了大宝哈。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又来到了北京通州过冬了。据了解呢，每年来通州过冬的这个大宝啊，大约有2-3只，栖息地呢在台湖镇水南村东北方的庄稼地和林间。据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会长易健介绍，第一次发现大宝在通州过冬呢，是在2017年的2月份，当时呢发现了1只。这之后啊，每年的10月底、11月初都能够观察到大宝落户越冬，直到来年的3月左右才会飞走。 那作为候鸟南迁路上的重要驿站，位于天津市宁河区的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七里海湿地，在接下来1个月的时间里呢，也将迎来40多万只候鸟。为减少人们对鸟类的惊扰，巡护人员将利用网络视频系统24小时监控核心区的候鸟栖息情况。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浩兰、潇潇，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杨红。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